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 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雨， 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我觉得人呢还是要有爱好的，不管是读书、玩游戏、听音乐、运动，哪怕是追星追剧都可以，这不仅仅是风平浪静的时候的一种消遣而已。人生无常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伤痛是没有办法被治愈和安慰的，只能靠时间慢慢的淡化。也许会有无数个睁着眼睛到天明的夜晚，漫长到让人失去所有的信心和勇气，只有那一些你真正热爱的东西才可以拉你一把，陪你度过那一些苍白的岁月，给你一点撑下去的力气。可能就是光靠着这一点点爱好，才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吧。 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，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， 不要一步一步往上 上爬， 我的天。 我觉得人生有非常多的迷茫时期，而第一个觉得非常迷茫的时期可能就是毕业季了。方向在哪里？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呢？未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无数的期待、未知、焦虑、忐忑，还有身心疲惫。不过我觉得迷茫并不是一件坏事，至少还可以折腾。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发现那一段时间不管再怎么挣扎，但现在已经过去了。当你无路可退迎难而上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会给有梦想的人让路的。 你最盛放的玫瑰流芳百世，怎可瞬间枯萎？我愿意留低舍身去天地，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。我会为你躺下去，全身贴地，方使你记得起，化做了尘土，腐化中等你。甚至输出爱养分全部直至死，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，来守护你我未你身上那污秽。别轻视我，纵是这种烂泥能滋润你，耗尽每分让你

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扩听。 昨天跟朋友一起玩一个游戏，每一个人说一个自己的缺点，有的说悲观，有的说拖延症，有的说懒，有的说熬夜，然后每个人又说一个自己的优点，有的说是守时，有的说是坚持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点和缺点，希望可以好的继续发扬，坏的尽量改掉。很多道理我们明明都明白，不是吗？ 勇敢的飞翔。 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全新的说法，忽然间就豁然开朗了。说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他自私还是冷漠，或者是不忠，或者是愚昧，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你不能因为这些而怪他，因为他没有错，是你把别人想象得太热情、太慷慨、太优雅、太忠贞、太聪慧了，是因为你自己要寄希望于别人身上，所以才会失望的。这一切跟他没有关系，只是你的想象化为了泡影，所以归根到底是你的错。看完之后忽然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可能不期望就不会失望吧。